的因为不小心的疏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，我的心。 提高消防意识， 听千古绝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。请欣赏一组中国钢琴作品，曲目有蒋祖新的《庙会组曲》，郭声红的《云南民歌五首》，泥鳅、田埂的歌，倪虹进的《幻想曲四首》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